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 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听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4。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北京市与国开行共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市商务委负责人解读商业疏解方案。城区禁止建设10000平米以上商场，下一步重点调整疏解各类市场。 市经信委负责人表示，2016年底前关停1200家污染企业，建材、印染等5类企业将迁出。 京津冀将协同治理超限超载，超限车辆处罚标准将统一。 延庆马铃薯引来世界目光，上百种马铃薯主食产品亮相。 本市130条停车管理示范大街将分类严管，禁停街、停车离人一律清拖。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书记郭金龙昨天与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胡怀邦座谈，共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胡怀邦说，国开行正在研究制定开发性金融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相关意见，通过投融资模式创新支持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市行政副中心建设。今后国开行还将进一步加强与北京市的规划合作，为服务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做出新贡献。郭金龙说，希望国开行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疏解非首都功能、建设市行政副中心上加大支持力度，助力北京做好交通一体化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产业升级转移等工作。在转方式调结构上加大支持力度，支持北京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在城市建设和民生保障上加大支持力度，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和群众生活条件改善，提升北京和谐宜居水平。国开行行长郑之杰、市领导李世祥、陈刚参加。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人大各代表团年终集中学习活动陆续展开，主要内容是深入学习领会市委11届七次全会精神。昨天下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胤参加解放军团活动。杜德胤说，人大代表要积极依法履行职能，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积极提出意见建议，汇集民意，凝聚共识，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民主法治保障。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政协北京市第12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7月27号到28号召开第18次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专题报告，听取了关于加快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专题协商工作及建议的说明。市政协常委进行了分组讨论，王立丁、孙迪等8位常委委员做大会发言，副市长隋振江到会听取意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政协北京市第12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撤销汪良委员资格的决定。市政协主席吉林讲话说，我们要积极为推进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献计出力，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11届七次全会精神，以实际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 政协北京市第12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撤销汪良委员资格的决定表示，鉴于汪良严重违纪，涉嫌犯罪，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第29条规定，政协北京市第12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决定撤销汪良政协北京市第12届委员会委员资格。 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满怀信心开启首都发展新航程。 按照严控增量、疏解存量、保障民生的思路，市商务委今年列出10项在商业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禁止和限制的内容， 推进商务领域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相关产业疏解和调整工作。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这个园区呢，占地2081亩，建筑面积160万平米，主要是推动部分品种仓储加工功能。 市商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严立刚介绍说，新发地高碑店农副产品物流园将从今年10月份开始运营，为北京新发地市场业务升级提供发展空间，从而实现4减6强目标，建设环境优美、服务现代的首都农产品供应保障基地。 四减就是占地、商户、垃圾、交通减量。这个六强指的是产地货源组织能力、社区服务能力、价格形成引导能力、农产品储备能力、食品安全保障能力、低碳降耗环保能力增强。 今年本市列出了10项在商业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禁止限制的内容，比如禁止在东西北四环路和南三环路以内新建建筑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的批发业商业设施，禁止在城六区新建和扩建不符合通用要求的家庭服务、不符合卫生规范要求的理发及美容服务、不符合经营规范要求的家用电器修理，禁止在城六区新建和扩建仓储业， 禁止新建和扩建商品交易市场设施，禁止在城六区新设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市场主体，禁止在城六区新建和扩建仓储业。 市商务委员会流通规划处处长张德金介绍说，全市目前有1307个市场是下一步调整疏解提升的重中之重。 我们想研究一下在新形势下商品交易市场的运行标准，通过标准来引导市场主体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北京市经信委主任张博旭昨天做客北京城市广播市民对话一把手节目，以产业疏解瘦身北京为题和广大听众进行了交流。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曹丽的报道。 有听众问，北京把一些不符合首都功能的产业疏解出去以后，自身经济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张博旭解释说， 去掉低的发展高的应该是个好事，大家不用担心。那么我们在一手抓关停退出，另外一手就是抓的是发展高精尖。在发展高精尖方面，有一系列的举措，包括3、4、5、8战略。比如说在集成电路方面，我们配合国家集成电路大基金的计划，进一步支持中芯国际的扩张和发展。通用航空方面，这个我们在平谷有通用航空基地，和张家口我们共同要打造通用航空的机场和专线。总之，北京的钢筋产业现在也在高速发展阶段，请大家呢不要太担心，说北京的企业搬走了，北京经济就会塌陷了，不会的。 在这次产业调整中，北京计划在2017年以前关停1200家污染企业。有听众关心这项计划能否按期落实。 按照计划，今年我们要淘汰、关停300家污染企业。上半年已经完成了185家，剩下的下半年要完成。更确切一点，我们要在8月份基本完成。到明年呢，剩200家，都有计划，就是到16年底提前一年把1200家全部关掉。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昨天做客首都之窗时表示，京津冀将联手协同治理超限超载，其中包括3D 超限案件的移送处罚、超限检测认定标准、高速公路收费、货车监测执法以及黑名单制度的一体化。 3D 治超举报投诉电话将统一共用一个号码。 3D 还将联手加快打通首都绕城高速，更好地分流大货车。 拥有众多北京老字号的二商集团昨天在京与河北、天津多个地区和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布局京津冀协同发展下的首都食品产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河北省丰宁县拥有较好的水和土壤环境，二商集团与丰宁县签订有机农产品供应基地战略协议。丰宁县常务副县长王国辉说， 过去我们的合作呢，主要是在我们京北第一草原2000亩的马铃薯基地，下一步我们的重点有机奶、有机的小米，我们的黄芪小米，有机的牛羊肉，有机的鸡蛋等等。 丰宁是北京天津的水源上游，污染性行业禁止进入， 经济发展相对之后，建立有金融产品基地也将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 这次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规划把我们承德定为京津水源涵养功能区，那么我们丰宁是功能区的核心区，既要保护好这片水源，还要稳步地解决农民的脱贫问题，就是要发展绿色有机农业。 北京二商集团董事长孙杰介绍说，二商还将利用唐山曹妃甸港口优势进口牛羊肉并就地加工。 因为现在牛羊肉现在北京还是就是供应量不足，国际的这牛羊肉运送到港口，然后呢进行进一步的加工，来满足北京这个首都对牛羊肉的需求。 之前北京食品行业与天津河北合作，主要是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下一步合作深度将加强。 现在我们有54个就是在河北地区和这个天津地区建立的生产这个加工基地，未来呢应该是扩大跨境电子商务，同时要加快物流的建设。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交管部门从昨天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静态停车秩序整治行动，以全市130条停车管理示范大街为重点，实行禁停严管街和停车入位规范街分类严管，规范静态停车秩序，并在年底前持续推进。本市确定东西长安街、鼓楼外大街、祁连大街、西直门外大街、车公庄大街等30条未施化停车泊位，严格禁止停车的道路为禁停严管街。在禁停严管街，对驾驶人不在车内立即予以清拖，并按相关规定处罚。此外，体育馆路、平安大街及延长线、金融大街、前门西大街、劲松路、安定路、复兴路等100条道路为停车入位规范街。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日前进行了2014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对账工作，共为北京地区127330个缴存单位的8108358名缴存职工，包括已办理封存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计结利息，结息总额34亿5900万元，本息合计2768亿3800万元。 2015北京世界马铃薯大会暨中国国际薯业博览会昨天在延庆召开，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专家学者集聚长城脚下，共享薯业盛会。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在马铃薯主食厨房，不仅有用马铃薯全粉做成的馒头、面条、油饼等中式食品，还有马铃薯面包、马铃薯曲奇等西式餐点，甚至还有马铃薯饮料、马铃薯冰淇淋等，让现场观众大开眼界。 您刚才拿的这一个是 煎饼， 土豆的， 我觉得这口感好，细腻，有那种香醇的味道。 我没想到快有这么多主食产品，让我感觉很惊讶。我特别喜欢紫色的薯泥配的桑葚酱，我都没有去吃饭，我一定要。 今年年初，农业部提出，我国将大力推进马铃薯主食产品和产业开发，让土豆从盘子跳进碗里。雪川农业拓展部经理张林说， 马铃薯的营养成分很全，特别是一些矿物质的含量，粮食里边它是最丰富的，一杯牛奶加一颗马铃薯可以完全满足一个人所有的营养的需要。马铃薯主粮化吃法相当多，马铃薯全粉啊，所有的食品都可以做。 中国马铃薯主产区种植面积在8000万亩左右，是世界马铃薯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虽然是马铃薯大国，却不是马铃薯强国。国际马铃薯中心亚太中心主任卢肖平说， 我们现在平均单产是每公顷将近16吨，世界平均水平是17吨多。欧美一些国家，比如说美国、新西兰，单产都在接近50吨，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 卢肖平说，马铃薯主食产品和产业开发将有助于促进农业结构调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马铃薯对水对环境的需求呢，比其他谷物要更加耐受性，可以在更多的区域发展，人口在不断的增长，马铃薯消费多了，我们对谷物的需求就会减少，可以缓解中国对谷物粮食品种日益增长的压力。 新闻广播记者甜甜报道。延庆县人民政府和张家口市人民政府昨天签署马铃薯产业战略合作协议，两地将依托各自资源禀赋，深化合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国际马铃薯中心亚太中心昨天在延庆揭牌成立，北京亚太马铃薯交易中心也落户延庆，将推动我国由马铃薯大国向马铃薯强国转变。 昨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路畅通商标继2011年后再次获得北京市著名商标荣誉称号。一路畅通成为全国首个连续两届获得北京市著名商标的媒体节目。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栏目是北京电台收听率最高的一档节目。2011年一路畅通商标被市工商局授予北京市著名商标，不过仍有企业对一路畅通商标保护发起挑战。北京电台媒体资料和版权部主任张平介绍， 一路畅通是注册了七大类，然后呢在广告类韩国的一个株式会社也想来使用，那这样的话我们媒资版权部做了大量的工作，提交给国家商标局，国家商标局认可了，然后就驳回了他们这个异议。 北京市著名商标只在市场上享有较高声誉，为公众所熟知的注册商标，获得认定后三年有效期内将受到知名商标特有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使用。今年北京电台一路畅通商标再次获得北京市著名商标荣誉称号，交通广播台长唐琼说， 因为获得这样一个商标呢，它是需要有社会公众的高度认知，包括商业价值，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的一个节目品牌获得北京市著名商标这样一个称号呢，确实对我们来讲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一种肯定。 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认为，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传统媒体要增强维权意识。 一路畅通不仅是交通台的一个品牌，更是北京电台的一个标志性的栏目，所以我觉得大家呢既要维护好它，同时呢也要有一个维权意识。 截至目前，北京电台共申请商标466件，已形成基本保护态势。北京电台台长席伟航表示，将继续开发著名商标品牌价值。 我们开发性的利用，开发性的保护，其实你用的本身也是把你的品牌知名度做大的。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这首《八路军军歌》创作于1939年，反映了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改编为八路军的中国工农红军投入到抗日战争中的英雄气概。其中一句“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更是唱出了1937年平型关大捷的重要性。面对日军的长驱直入，八路军是如何在平型关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取得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仗？这次胜利的背后又有多少英勇不屈的感人故事？请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1937年夏末秋初，日军叫嚣着一个月拿下山西，三个月消灭中国，大举进攻山西。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工作人员毛春桃说， 八路军115师是改编之后，37年8月22日从南北出发，就来到了灵丘平型关这一线的，作为配合部队射击日军。 位于山西省灵丘县的平型关，北有横山，南横五台山，是两山之间地堑式低地中隆起部分，更是华北与山西相通的最便捷之道。灵丘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赵洪波说， 梁彪第一次看到平型关这个敌象，发现桥沟这个地方这是个有利的敌象，能打出很好的伏击战。 1937年9月24号凌晨，八路军115师被派往平型关，当晚大雨倾盆，但为了隐蔽进入阵地，115师选择了最难走的小道。赵洪波说， 出发时候就得去晓得雨点了，该走到十里地雨就大了，冒着雨继续前行，伸手不见五指，部队的战士的就手拉手手挽手，走到长城铺下边，三皇爆发，六八五团六八六团过去了，该六八七团过的时候呢，有好多人就拽着马尾巴，三皇又炸了，冲走几个八路军战士。 为了尽快找到最佳伏击地，部队向熟悉地形的当地村民求助。今年已经81岁高龄的平型关村民曾世荣的父亲曾怀，就是当年给八路军带路的村民之一。 清晨有咱们八路军， 清晨八路军事务长说，老乡，我们是八路军，我们是抗日队伍，我们是来给你们打鬼子的，能给我们带带路不？我父亲说，行，可以给带带路。 25号拂晓，日军板垣师团的辎重部队进入伏击区。灵丘县新闻中心科员刘富强指着当年桥沟的伏击阵地说， 这下边这些桥沟当时打仗的主战场，那是丢门，从那儿进来以后，日本的100多辆汽车200多辆马车进入伏击区以后，咱们八路埋伏在东侧的山上，当时刚下来雨很陡又很滑，日本人穿的是大皮靴，他上不来，他只能在底下让咱们打。 但随着战斗的深入，训练有素的日军迅速反应，地形优势很快失去。灵丘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赵洪波说， 武器对比呢差得太远了，日军飞机大炮有啥有啥，武装都压死死，而我们的部队呢，就是没人无颗手榴弹，没人激发子弹，在上下就是打斗。 抢占老爷庙制高点是战斗中最惨烈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工作人员毛春桃说， 有400多名日军的抢先占领了老爷庙高地，居高临下呢向高地公路上的686团发起了猛烈进攻。战斗中呢，686团的副团长杨勇和3营营长邓克明负伤之后仍然不下火线，有的战士当时肠子呢也流出来了，非常的惨烈的，但是没有一个人退缩，最终将进入老爷庙地区的敌军呢全部歼灭了。 经过6个多小时的血战，八路军终于将1000余名敌人全部歼灭，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员刘玉说， 这次战斗呢击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给我们如何对日作战积累了一点经验。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北京时间早上7点22分，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7月中旬以来，北京连续降水，对本市17座大中型水库的蓄水量进行了有效补充。截止到28号上午，全市大中型水库总蓄水量13亿3900万立方米，已经反超了汛前的蓄水总量。 城区自来水管网上周2次发生破损事故，一度造成附近道路积水断路。市自来水集团将在二环路、长安街沿线等核心区域供水管线上再增加1000个电子眼，以便第一时间发现管网漏水隐患并及时修复。 记者从北京市电力公司了解到，从8月1号起，北京市电力公司负责的充电设施开始收取充电服务费，服务费暂定每度电8毛钱，低于市发改委设定的价格上限。 市疾控中心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本市15岁以下儿童青少年已经3年无新发乙肝病例，目前发病高峰人群多属于40岁到45岁年龄段。今后本市将在高危人群中探索乙肝疫苗接种新模式，进一步降低全市病毒性肝炎报告的发病率。 任全来是北京石景山区高锦社区的退休职工。1992年，他的妻子不幸因车祸去世。再婚后，他主动赡养起家里的8位老人，其中包括现任妻子的前夫的父母，把他们当作亲生父母来照顾。今天播出的资讯早八点节目，将播出第5届全国道德模范北京候选人任全来的事迹报道，敬请收听。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陈汉、肖朝阳，播音员滕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6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大到暴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真正的成就，不只是个人的成功，而是能为世界带来多少改变。 沃尔沃全新 XC90 集88年安全传奇与北欧设计之大成，以人性化尊贵驾乘体验缔造智能互联汽车新典范。沃尔沃全新 XC90 耀目登场，大气新城，境界新生。贵宾热线400-678-1200。 哎呀，撞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铁路边不足10米盖起楼房，3000多间出租屋难拆除；热线回声，楼顶种菜导致房屋漏水问题解决，大雨后房顶不再漏。下面是详细报道。有市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在王四营乡沿双峰铁路线两侧不足10米，有多栋违章建筑作为公寓对外出租，房间数量达3000多间，潜藏安全隐患。铁路边为何会建起公寓楼，又由谁来运营管理呢？新闻广播记者石英瑞实地走访调查，请听报道。 在广渠路方家村公交车站西南侧不足100米，南北向的双峰铁路线由此经过，平行于这条铁路线东西两侧不足10米，建有多栋5-6层的公寓楼。一位租户正拉着箱子走向一栋名为青年 CBD 的公寓。 你是刚搬过来哈？ 啊， 现在租房子多少钱来 着？我租的是1800。 多大面积？ 85平。他这边没有房了。 他那个火车的声音大吗？ 大。 在记者与这位租户交谈的过程中，一辆火车经过，不但噪音很大，而且整个楼板都有明显的震感。据粗略估算，这栋公寓楼与铁路路堤坡角仅有7-8米的距离，整个小区西侧的围墙距离铁路线旁边的电线杆和指示灯仅1米左右。一位房东说，即使是这样的环境，这里的房子仍然供不应求。 咱们这是哪个单位的？这是 铁路局的。 这个楼是刚建起来是吧？ 新的，就是新3代，最多的才刚刚5年。你看一会儿一火车就过来。 哦，你听这声音。 记者询问是否要签租赁合同。 我就签个东西，他没问题吧？ 没问题，物业。 他是正规的物业公司是吗？ 什么正规的不正规的？这就是铁道部的地。 我国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中规定，铁路路线安全保护区的范围在非居民区是从铁路路堤坡角或铁路桥梁外侧起不少于15米，居民区也不得少于12米，而这些建筑明显不符合规定。那么为何这些楼房仍能大张旗鼓的建设？记者联系到管辖该地的王四营乡。 我们是认定它为违法建设，西侧的建筑是铁路局和一个叫双铁什么物流中心签订的租赁，用来收他那个堆放铁路用具的，结果后来就是没有任何建房手续的情况下就改变这个协议的用途嘛，就建了房。 记者将问题反映给北京市铁路局，工作人员说 不太清楚这情况，这个事儿不好说啊，我再问问相关部门吧。 对于这些违法建设日后如何处理，王四营乡宣传科的工作人员表示， 这事情区里也都知道，违法建设用地的这个主体相对人签字了，你就可以采取相应的手段进行拆除。 热线回声。 新闻热线22号报道，中关村南大街5号院27号楼的楼顶上常年有人种菜，堆放的杂物堵塞了楼顶的排水管道，导致顶层漏水。这是记者到张先生家采访时看到的场景。 那桶上还预备了接水用的，就接了3-4桶水，顺着管子 往下流。 再看厨房，成了接的水。你再看客厅，从这儿哗哗的，哎呀，都是大桶啊。这门我都给拆下来了，你说哪儿不是不漏，都得漏。 报道播出之后，小区物业派人清理楼顶的垃圾和杂物，疏通排水管道。张先生说，物业请了5个工人，一天都没有清理完。 结果我们这是垃圾遍地，有破旧自行车，有那个泡沫的箱子，他万里装土，由那里边种辣椒、种黄瓜、种西红柿。就那遍地都是，现在正在清理，昨天清了一天了，5个人干，就拿那小电动啊3轮车呀2辆，到现在已经50多车了。他说起码3-4天得弄100多车差不多了。 让张先生欣慰的是，27号晚上虽然下了大雨，原来需要到处接水的家里却基本没有漏水。 我先让他进我那儿呢，我说你把那渣土运走吧先，结果还真没流，我这一直值班还真不错。为什么我挺感谢你们这儿的， 就是等于昨天晚上还是漏了点水，但不太严重了。 对对了，那就不严重了。那个凉台那上头啊也容易积水，它就是有时候渗点儿，这就好多了。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龚健，实习生郭强，主持人王然。